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邦？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我个小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夫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边首系幻想交响曲 ？Symphony Fantastique。 咁你知唔知咩系粉岭饮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听怒汉推鼓啊！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见。 怒汉推鼓。 頭先阿探長講咧，就話根本咧，如果唔用呢啲牌子、啲化妝品嘅嘢，根本就即本身即會杯葛嗰啲不嬲嘅 day one 都唔用啦。因為其實咧當中咧，佢都有一啲即係好令人髮指嘅嘢嘅，譬如話動物測試咯，有陣時可以 即係我講解一下。阿 Mark 寫篇嘢咧，即係呢個 MVP 嗰、那個嗰個 Mark 媽咧，佢就話原來入大陸啲即係外國品牌入去要經過啲嘅測試嘅。入面譬如咧有一個叫做化妝品安全技術規範嘅、有成幾百頁咁樣啦，其中好多測試咧就係要動物先做。揾到我測試完之後過曬安全先入到大陸噶嘛？ 因為咧佢個理論咧就係話咧呢啲外國嘅牌子嘅一啲化妝品咧，咁其實咧有好多嘅安全嘅要求要或者啲標準要符合咗先得嘅，譬如話你搽咗嘢唔好令人敏感啊，跟住啲眼啊唔知點樣啊，或者唔會影響你嘅呼吸道啊，或者唔會影響你一啲嘅。即係可能甚至乎係即係荷爾蒙啊呢一類咁樣嘅嘢，咁有好多好多要求。 同埋佢有啲譬如話叫咩體外哺乳動物細胞染色體 K 型測試呢啲，即係寫到明係要對哺乳嘅動物，即係佢哋冇危害先可以入到口噶嘛，即係證明佢肯定要揾動物測試咯。 咁咧，你點樣可以即係 make sure 你嗰啲嘢查咗落人度係冇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安全或者生理上嘅一啲嘅危害咧？咁樣。咁就唯有真係揾翻啲活生生嘅嘢去試啦，咁所以就揾動物去測試啦。咁所以咧，當中個過程裏面你梗係你試得嘅，梗係有衰嘅時候噶啦，即係可能試咗，跟住動物真係喂紅咗啊， 攪到彈彈啊， 係啊，攪到彈彈下，跟住又可能喂搞到佢不育啊，跟住又可能搞到佢啲荷爾蒙有問題啊，咁樣甚至乎生 cancer 嗰啲，梗有一個咁嘅過程，即係話中間一定係犧牲咗好多動物。咁所以咧，即係本身呢啲牌子或者即係呢一個呢、這個牌子特別係，因為即係係咯好多即係報道都有講係佢哋係特別勁嘅， 試得特別狠嘅， 係啊，試得係咯，特別 即係攞只馬騮嚟，只係啲似人多啲分， 啲洗頭水 冇咁似人就冇咁多分， 係啦， 而家霸王都揾成龍嚟試咪安全，所以安全啦， 係喎係喎。 個親人 小隻嘅馬騮咁樣又睇佢啲戲嘅，所以幾淡得 係喎。同埋佢的確係一個人，望落都係似一個人， 不知誰不知佢其實唔係好 似人，佢係一個中國人， 係冇錯。 係咁係咯，即係有一啲咁樣嘅嘢。咁所以咧，喺呢一個這個行業裏面當中都牽涉了這些樣的一些道德的問題，你這樣去搞那些動物， 其實苦肉計來的，我覺得是 吧， 即是中國，即大家如果回過做生意的朋友呢，都知道那些例呢是還勁過聖經，即多到呢，即人家十戒可能有28戒這樣，即多到，即其實這麼多條例呢，還有令到鬼佬呢那個即普遍的同理心或者個良心呢，就覺得哇是我們雖然是鬼佬，我們都很殘忍的，可不可以不試啊，跟他談有得談的，那就把一些聲音給他聽，自然就會用另一個方法來過到那些 pass 的， 又沒錯啊， 因為我見到上去做生意的人呢，他們就形容為呢他那些例那些規格呢，就全部用來收錢的，就逐樣付費不到你就給錢， 大幅提高， 是的， 你搣不到咩？哎，我幫你， 是的，沒錯，其實中國的憲法都是這樣的，他要拉那些嗰啲賤民嘅時候，哇！嗰、那個三百幾條你實中㗎，即係譬如你就算啊，你翻去開廠啊，你個宿舍啊，根據唔知咩共產黨唔知咩條例，每人要幾多平可以住嘅，食嘅嘢裡面有啲咩營養嘅，佢都。 全部規曬出嚟喎，你又點可以 fulfill 曬所有啫？咁 fulfill 唔到點啊？點解咁仲咁多人做緊生意噶？根本就係人都知道， 係因為全部都係夾 夾夾夾夾啲聲出嚟啫。 即係咧，係啦，你如果對照一下咧，嗱，你諗下。他對外國那些又咁勁啦，嗰啲要求咁高，即係幾百頁紙咁多 N 咁多嘅要求。但係喂，佢裏邊你要食嘢嘅地溝油又得，絲油又得，跟住珍珠奶茶，珍珠奶茶係鞋底整嘅又得， 車胎啊， 車胎啊，乜鬼乜各式各樣呢啲核突嘢嘅都有嘅，嗰啲蛋係假嘅， 又賣到嘅。 你諗下，即係佢其實佢點會係對於啲安全有咁高嘅要求？ 毫不 care 呢啲啦， 根本真係財都會理你。 你揦個蛋蛋下，但有個法國字喎， 彈出嚟有乜鬼用？ 即係呢個你，即係你有翻到個大學做嘢嘅人啲經驗嚟啊嘛。嗰啲人衣不稱身嘅，明明嗰啲衫咁唔係你嘅剪裁嘅，但係我哋著。阿陳百祥都跨住個鏈嘅，佢又著嘅，因為原因就法國字啊嘛。即係你呢個就係現實啊嘛。 入沙田嗰啲啊， 就係咯。 我唔係雙皮人就冇賣咯，雙皮人入水啊嘛，又茶又食啊。 佢都咁先型嘅，咁所以你頂得順冇理由，我中國人頂唔順噶嘛。 係係。咁所以都係咧嗰種，都係黑社會運作。即係咧，搞到你係好麻煩先，跟住譬如捧盤吉俾你咁樣，跟住咧就話幫你以幫你解決問題為理由咧，為藉口咧，就去收取一啲嘅通用方便 或者放多一個行業出嚟，就幫你解決呢啲問題 嘅， 即係維穩又有嗰啲唔係叫 成本啊嗰類啦， 嗰啲叫做咧幫你解決問題嘅專家咁樣，咪幫你解決嗰啲法律問題咯，所謂 中國問題專家係咯。係咯，啲中國通咪就係做呢啲。 哇，係咯，香港好多㗎，出口嘅呢啲即係專門出賣我哋嗰啲啊嘛。 係啊，呢度好多嘢好多嘅，就係專做呢啲咯。即係其實就係疏通疏通，即係其實你只要將個門檻大幅提高咧，你嗰啲疏通疏通嘅空間就越大嘅。 即係等於十戒嘅人都係罪人，點解啫？因為十戒實犯㗎嘛。即係呢樣咧就嚟自古代已經有嘅智慧嚟㗎啦。咁你反十戒點啊？我哋要信神。 所以原罪咪更最勁咯。 係啦，冇錯， 世就已經係一個佛家啦。 即係根本呢個就係好自然會產生嘅問題啊嘛。即係古代又係咁，而家更加係咁。 係，即係首先話 你唔會唔犯罪啦。總之，人人都係罪人，翻教嘅都係罪人，妓女又係罪人，律師又係罪人。搞掂，即係人人都要， 人人都要低頭贖罪啊！ 係，人人都要贖罪， 贖罪就變成咗一樣。 但只不過咧，個政府咧個贖罪方法要咁樣啫嘛。 係， 即係宗教嗰啲冇壞㗎，你做好人啫嘛。 係， 咁解啫。 係，咁但係即係都係翻翻嚟香港嗰個情況啦，就係即係我哋做呢啲行業嘅，即係做創意嗰啲咧，就真係大大鑊嘅，即係變咗你好多時都即係不能夠暢所欲言咁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其實都係翻翻嗰句嘅，即係你話香港係咪真係一個細到咁嘅 market 咧？我覺得未必係嘅。同埋即係 銀碼上可能細，但影響力咧就正正影響住大陸嗰啲羊群。 但係我當我哋而家想我去中國化，我唔理中國市場。咁但係香港以外，其實仲有幾多億嘅呢個華人喺全世界噶嘛？即係譬如我嗰陣時講嗰啲即係歌咁樣，音樂 廣東歌根本就唔使受 market 嘅，其實 即係就算你廣東歌你去唔到大陸，咪唔好去大陸咯，去台灣啦， 馬拉 去星馬啦， 其實馬拉都養得起你嘅，咁 細係啊！你去即係美加澳紐， 全球都有上一代嘅華人噶啦，都係識廣東話噶， 係咁，所以其實即係係嗰個，都係嗰個視野問題，即係你有即係其實。我哋如果即係嗰個即係咁辛苦嘅，你要入呢個市場，你要跪住嚟揾食嘅，甚至乎係即係要賣埋攞油咁樣去揾食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咧，即係就唔應該即係應該咁講，應該真係要反而調翻轉咧，我哋做創作或者呢個咁樣嘅即係文化創意嗰啲咧，我覺得就直情應該係要放棄呢個大陸市場，調翻轉。直情要放棄佢，咁但係點樣去生存呢？我覺得呢個又雙向嘅，即係 即係其實開拓一啲嗰啲啱你嘅 market， 就一個勉強咧，就要啲原本唔適合你嘅市場嗰度喺度翳西咯， 冇錯， 冇尊嚴咁生活咯。 同埋我覺得呢樣嘢可以即係令到即係提醒翻咧，即係其實香港嘅人咧，就作為消費者或者係即係普通市民啊，即係經過呢件事，你見到咧，其實佢哋喺。點樣去即令到香港有自己可以有一種即自己的文化，自己舊嗰樣嘢咧？其實他哋都有個角色噶嘛，即係唔係話誒嗰班即係你做創作嘅做 artist 嘅就係即係你哋係你死你事啦咁樣。你見到就係如果他哋逼住要去 入大陸市場就要咁即係卑躬屈膝，同埋你話講嘢做嗰啲題材，完全係要遷就上面嘅時候，係咩嘅時候？即係咁淒涼嘅時候，咁你不如 support 佢翻嚟香港咯。 又或者揾啲團隊。 幫佢 market 出去咯， 好像當年香港節咁咧，你邊度會遇大陸㗎？喺窮鬼地方，咁你當時你咪做得好，點解唔得啫？即係但係今日即係大家食慣屎咧，屎都可以飽肚噶嘛，又容易食，又唔怕樣衰，咁咪食雞又食屎咯。咁譬如你出去食好嘢嘅，好嘢唔使食好多噶嘛，咁夠生活嘅個人又高雅又高尚，點解唔選擇呢條路咧？ 所以係啦，即係我所以都即係喺之前都寫咗啲嘢，都係講話其實應該可以其實香港人自己做一啲咁嘅團隊，即係整一個即係我就叫做民間文化局咁啊， 係啦，冇錯，即係影子嘅文化局， 影子嘅文化局嚇。咁其實你咪就係咁樣咯，即係你其實其中一部分咪就係一啲咁樣嘅團隊，專將一啲本地創作完全係放棄咗大陸市場嘅本地創作，你幫佢喺香港 market， 幫佢 market 去世界各地。 其實咧，其實而家反而重要嘅以前啦，因為而家互聯網嘛。嗱，當時點解王家衞嗰啲戲咧歐洲咁掂咧，意大利咁掂咧？原因就係咧有個天才咧就撻咗啲相出嚟咧，就寄曬去嗰邊咧當係自己影嘅。 哦 ，OK， 即係其實佢都係咁樣 嘅 啫嘛。 其實佢就係無端端做咗一樣 marketing 嘅工作。係 啦，冇錯啦，所以老闆賺佢叻咯，又唔揼佢咯。咁咧，其實你而家 繼續做天才 係啦，冇錯。咁你而家可以產生一啲天才嘅舉動，天才行動 係啊。 咁咧，其實就喺曬外國嗰啲傳媒嘅雜誌都有網頁噶嘛，而家就瘋狂咁整個 list 咧，就用翻香港你有頭面，譬如阿銘哥嗰啲，佢都有人識㗎，雖然唔係好紅。咁但係你用呢啲去專係打嗰啲 market， 係啦， 去曬嗰度成個歐洲任你，即係都係華人開始幫你推㗎嘛。咁你去啲非洲都有㗎，即係譬如我哋而家睇緊 Facebook， 你黎智嘅朋友。都是懂聽廣東節目的，喂，你咪去嗰啲地方推廣啦。美洲已經做死你啦，大佬，即係三藩市啊、温哥華，即係呢全部都有。你由呢度開始，係淨係同佢招商，淨係同佢招手。 冇錯， 你咪慢慢食咯。雖然冇食屎咁方便嘅，食屎一攬咗上去就搞掂啦。 但係而家就係話唔得啊嘛，即除非你要，係啦，即係除非你要賣攞油咯，跪低跪住咯。 所以呢個諗得過喎。 我絕對覺得係應該要搞嘅。 都由你開始搞啦。係，我會。你有啲推動力㗎嘛都。 咪都 有。著曬戲服又剩。 係真係哇！唔係，我覺得係真係可以諗嘅，即係你即係唔單止係阿明哥、阿何韻詩呢一類啲任何即係一啲新進嘅作品。即係新進嘅單位，可能係啲 indie band 啊，成咁樣。即係 indie band， 你在香港可能唔係賣到大陸，更加唔使諗啦。咁嘅時候，喂，你咪有，如果你有呢個局或者有呢啲團隊，專係幫你 market。你 market 需要，即係其實有少少似嗰啲咩旅遊發展局啊，或者香港貿發局嗰啲咁樣，其實係好多年出去。 以前都是这样的，以前未有个穷亲戚的时候，一比有钱亲戚你才去，因为以前都是这样行的。 以前贪方便，因为他有钱， 绝对贪方便。 同埋再加上呢，那些港即係香港的政府又在度助紂為虐，搞啲咩 SIPA 嗰啲咁樣，令到大家 就董建華咯，即係整死你，整沙士，放啲病菌落嚟。跟住要拉翻佢，呢啲根本就 黑社會又 係黑社會，同埋咧淫業都係咁嘅，即係姑爺仔啊，就係咧令到你咧即係。刮到自己損曬，可能扮打自己的姑爺仔咧，跟住要條女幫嘅時候，根本就佢就自己喺度做戲啫。而家根本就一樣，即係你唔可以講笑，其實 真 係你眼見都係咁啊嘛。嗰啲即係我都唔會話人講豬嘅，即係但係其他嗰啲冇咁精明嘅港人就信咗佢啊嘛。 係，即係啦，所以即係洗腦洗咗十幾年， 係咯， 不斷咁喺度講話要背靠祖國啊，祖國好，香港好啊，而家仲要講埋一帶一路啊嗰啲咁樣嘅嘢咧，就真係變咗。有少少蹲懶身啊！ 直頭係啦， 即係貪方便，喂，背後有個大爺喺度。總之咧，你做啲嘢，你唔好激親大爺得噶啦。咁咪做咯。大把人其實本身可能譬如黃晶拍開啲戲，不嬲都就算唔係呢個大爺，佢都唔會有嗰啲意識噶啦。佢都係拍純粹娛樂啊，低級趣味啊。 即係好簡單啊！你睇翻咧六四嘅時候就知，即係嗰班壓錯住咧，我以為哇大陸冧啊呢喎，哇仲唔打你棚啊？即係個個企曬出嚟挺身而出咁樣咧，即係。誒為學生出句聲籌款咁樣，哇點樣揦咗嘢之後咧，即係即刻轉態咯，即係嗰啲係一種動物性嘅反射嚟噶嘛，即係見到哇擦鞋擦錯春袋咁，咁即刻轉態咯，即係問題就係你以前即係唔記得咗以前。 即係美個窮親戚，個親戚仲係好窮嘅時候咧，你都成日咧，你馬爹你都走去法國教啲法國佬煮嘢咯，幾有霸氣啊！嗰陣時咪又係嗰班人咯。 你嗰陣時個無線啊，賣啲劇賣浮，咪又係買星馬 啊！ 嗰班星走去走浮，咪又係星馬。 即係佢唔記得咗以前嗰種影響力啦，已經。因為俾即係又係。啊、林碧琪點解要做雞呢？就因為見到麥德和被人打個豬頭咁樣，即係你就即係靠咁樣揾食噶嘛，即係又唔知啊，董建華就麥德和。咁你班契弟，即係我當你係咁無知啦。咁你都有一日會醒啩？唔通你做雞做到八歲咩？ 但係問題係咧，有一啲即係譬如呢啲咁嘅 line company 大公司咪就係咁樣咯。佢唔使醒㗎，即係佢喂佢真係可以唔講呢啲嘢㗎嘛？佢唔接觸呢啲題材㗎嘛？我繼續賺。 咁啊，真係有雞做到雞做到八十歲嘅，真係。 係啦，亦都覺得好享受㗎嘛？有啲係 又有錢收，又 係咯，又有得享受， 係咯， 都唔知幾好。佢都即係。大有呢啲咁嘅人在， 咁點算咧？啲人仲喺度， 咁唔好理佢攞啲啲啦。咁即係其實， 咁所以咧，文化界咧就需要 我哋要照顧，或者我哋講嘅嗰啲其實唔使好多人嘅啫嘛，即係亦都唔係講嘅一個好大嘅群眾嚟嘅嘛。有即係，但係可能都會有一啲真係可能而家係做開一啲啊，即係無關痛癢大陸嘅合拍片咁樣。喂，原來而家喂，原來有一啲咁嘅團隊要專幫我 market 一啲香港嘢，譬如十年咁樣舉個例。喂，如果有呢個咁樣嘅局，我當喂真係好積極咁樣周圍去全世界去 market， 同埋 全世界華人社區去 market， 我估十年真係會爆。 其實某程度咧，你利用翻中國嘅打壓咧，嚟製造一個 story， 調翻 賣你嘅藝術品， 冇錯。 因為全世界任何藝術品咧，都係靠個古仔嘅， 冇錯。 即係你試下幕內嗰啲畫，你試下嗰啲，只要你十個有九個都唔知畫乜鳩啦，真係 都知嘅。不過 即係，但係佢嘅成就咧，都係來自佢嘅 蓮花咁樣。 佢嘅經理人就製造一個故仔，譬如剪咗耳仔個梵高， 梵高 喂，如果佢唔係話一個癲佬，一隻冇耳仔嘅，佢肯定唔會炒得咁勁啦。所以每個藝術品咧都係志在嗰個推銷人。 嗯， 咁個推銷人就一個關鍵啦。推銷人成本唔使好高，但係你啱方向嘅話，你就利用埋中共嘅打壓啊。喂，你都見咪成為好勁嘅藝術品？ 呢個咪講艾薇薇咯。阿美美之前咪用想用 LEGO 砌藝術品 ，LEGO 唔賣啊嘛，之後啲人全部寄曬俾佢免費幫佢搞到，然後 LEGO 好多湊咗，而家又調翻轉又免費俾佢用啊嘛。 嗯，即係啦，呢個大陸因素咧，調翻轉嚟用咯。即係等於好似我 調翻轉要聊翻佢添啊，第時。 係啊， 你逼嗰個球，你搞搞我啊，喂！可能自己生產啲五毛出嚟， 喂，可能係㗎。 咁啊，成為產業喎，咁先一個精明嘅生意人啊。 省層成個產業鏈啊。 冇，咪就係你要同上面啲人鬥，你就諗呢啲計。 所以我覺得係需要有一個咁嘅組織，係啦，要有一個咁嘅組織。咁而呢嚿組織咧，即係我嗰個諗法就係真係籌錢嘅，甚至乎咧係即係搞下搞下變咗上市公司都得嘅，即係你真係有股東即係集資啊咁樣，因為需要幾多錢咁同埋需要幾多專才，我自己覺得。咁但係我都係可以諗，即係唔好靠佢咯，靠做乜嘢？ 你冇尊嚴啊，完全 冇尊嚴，即係你要跪低。你又不可以講自己想講的嘢。 你睇黃婉之明明出了一個撐個 friend 嘅，又要咁 收 翻， 係啊， 唉，算吧啦。 即係我哋見到幾多幾多我哋香港嘅即係藝人或者創作人，其實可能佢哋未必係即係佢哋未必唔即係可能佢哋都好有良心嘅，但係只不過可能頭上嗰間公司就即係話 頭上一把刀， 係啦，就唔俾佢再將呢種良心即係發展出嚟咁樣。 要揾食又要供樓又要供仔讀書點算啊？ 係啊，間公司都可能會夾佢嘅，或者會即係喂，如果你做啲乜嘢行差踏錯，公司都會即係雪藏。 唔係最成功，中共最成功嘅係輸出恐怖啊嘛， 同埋 即係嗰啲人都冇實質嘅恐怖啊，諗到都驚。 同埋係群眾鬥群眾咯，即係用一間用呢啲贊助商去搞你，用嗰。啲 artist 上邊間公司去搞你，令到你即係唔敢去發聲咁樣。咁如果有呢嚿咁嘅組織，有呢個咁嘅局啊，所謂民間文化局嘅物體，咁你咪可以咩咯？即係喂，咁我唔做嗰啲嘢啦，我專做香港 market， 同埋其實仲勁啊！你講緊世界 market 添啊？ 嗯，係噶， 唔係講笑。 喂，你諗下嗱，當時啊， 仲勁過一帶一路。 當時七幾年啊。即係你睇下嗰啲好前衛嘅英國 band 啦，歐洲哇，成日咧都見到中國。咁 exotic 嘅呢個地方，哇 ！Japan 即係 David Sylvian 著曬武裝嘅，好向往咁樣。即係其實佢都係炒呢個概念嘅嘛。即係嗰啲嘢咧，西方度咁陌生嘅，例如嗰啲打壓人用呢啲方法幾陌生啊！即係西方即係專登作都作唔到出嚟噶嘛。 同埋已經過咗幾百年前就有啫。 係啦，你直頭將嗰啲方法咧，就變成每個 brand 裡面嘅 的 line 即係呢個 line 叫做咩反黑反左咁樣，喂賣到錢嘅真係，你一路夜魚一路賺大錢，哇掂啊真係呢盤嘢有計， 所以整埋我覺得嗰五毛產業更正， 冇錯， 即係冇人打壓你咩？我製造啲 係啦，冇錯，即係業務唔夠興咩？就專挖嗰啲 或者去挑佢哋機，唔係挑佢哋打㗎， 挑佢機咧就係攞翻嗰啲文革的瘡疤咧，即係細良成日講噴射式嘅。即係全部嗰啲名模的動作都係咁樣嘅，哇！喺個廣場度幾十個咁樣，哇！呢啲畫面咪行為藝術咯，咩行為藝術嚟令到佢覺得自己即係俾人哋，即係你唔好成日輸出呢啲啊！你直頭展現喺各人眼中，等到啲人咩叫噴射式咧？又有一個故仔，即係靠個故仔去推。 同埋咧呢一個故仔咧，我哋見到好多例子咧，係真係喺國際市場有係 sell 嘅。譬如之前喺呢個 IACC 嗰個倒數機咁樣，即係嗰個因為即係俾呢一個即係藝發局下架嗰個咁樣，喂都係國際傳媒關注嘅。一但凡咧，哇你有一個 Q 乜就係俾中共打壓，或者俾大陸打壓，呢個 Q 乜嚟嘅？ 冇錯， 真係 sell 到。 其實上面啲人心裏有數嘅，真係，即係你國家要打壓嗰啲，心中有數嘅，潛規則嚟嘅，根本就係好嘢嚟嘅，係 好嘢，係型嘢。 即係我記得以前我睇一周刊咧，李柱銘個名成日都喺人民日報出現嘅，話漢奸賣國產，咁咧全部啲記者上到去咧，就知道啲傳媒啊，你可以問佢啲嘢，問佢問題咧。咁唔知講啊李柱銘，佢話：啊呢個一定係好人嚟嘅。佢點解你唔識佢？我成日見到個名仲唔係好人。即係中共越鬧越係好人嚟噶嘛。即係其實一個即係好封閉嘅社會裏面，即係見到呢個社會咁冇公信力，而你又係個敵人嚟嘅，敵人嘅敵人咪就係朋友咯，就係呢個邏輯啫。 所以係啊，林啊，呢個真 係係啊，林絕對得啊，睇下你夠唔夠膽。其實都唔使好多膽啫，你損失唔係太大啊。 係啊， 你只不過投資喺嗰邊啫嘛。 係啦，係啦。但係最緊要有一個咁樣嘅組織，有啲嘅團隊去做呢樣嘢。而即係我覺得而家真係香，即係 suppose 咧，如果你呢個政府係即係個正常嘅政府咧，你嗰啲咩貿發局啊、藝發局咪就係做呢啲嘅咯。 你當咗佢做係生意夥伴算啦，即係激嬲佢專登叫佢搞你，咁咪算咯，由得佢繼續。佢繼續越衰越好，就提供啲資料，喂衰啲添啊，喂，打多啲添啊，笨，拉我塔，我影緊張相仲好， 係最篤我灰啊， 係啊，篤冇錯啦，就係咁樣啦，有得絕對有嘅， 真係可以傾傾。 係啊，其實上面個 market 係好中意見到，因為佢反叛唔到啊嘛，佢靠你同佢出咗啖氣，幾過癮啊！ 因為咧，你成日嗰啲大陸市場。講到幾勁啊！中國十三億人， 每人飲一樽可樂啊，可樂咪發達咯。係，啲人仲係講緊廿年前嘅嘢噶嘛。 但係喂，我哋而家唔係做緊十三億人開生意， 冇錯， 做緊五十七億嘅人開 富起嚟咗嗰啲生意啊嘛。哦，你講緊全球都五十億嘅人，冇錯。嗰啲人係俾錢俾得你嚟，佢唔會當你係賣藝俾 人，唔使你做契弟啊嘛。 冇錯，佢仲好崇拜你， 佢仲覺得你型添。 係啊，我都講下經驗俾你聽，成日都講啊，我同阿思豪發證去拍戲，哇，去到嗰個怡寶。定呢個大排檔露天嘅大笪地咁嘅，啲人夾到歡迎佢嘅，你邊度估到佢自己都估唔到？喺怡寶點解咁受歡迎？王子咁樣，但係出巡咁屙到尿啫，只不過係去簽名簽到，翻到去啲蝦蟹凍曬，都未翻到嚟， 都未去咗廁所瀨。 問阿師傅喺邊度？我師傅一個鐘頭先翻到嚟咯，只不過屙到尿啫。你想下，其實真係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大家唔好咁卑躬屈膝，同埋唔好妄自菲薄啊！真 係，係即係所以，但係咧又，但係有好多人就真係學你話齋頭先 食慣屎咯， 係啦，慣咗懶慣，抌懶身，唔想再即係要即係諗一啲咁樣嘅橋咧，即係總之係賺後邊嗰個大爺錢咪得咯，佢又出手闊綽，總之你即係做啲嘢令到佢。啊！氹得佢開開心心，舔得佢快快樂樂， 即係魚仔食腳皮， 係啊！ 你諗下幾多條魚，你認一邊條魚係邊條魚？你唔會認得㗎嘛！你做條魚咁卑微， 係咯？你食佢腳皮 咯。唔係咯，最近你 send 一條片俾我食咩啊？你唔知佢講乜 嘅？ 最近阿周老闆 send 咗條片俾我睇咧，真係奇觀嚟噶！ 奇觀啊，真 係有個女士咧，平時人哋浸只腳落去啫嘛，佢成個坐落攤水。哦， 我知啦， 除咗條褲啊！ 跟住喺度享受呢個魚仔。 魚精中唔好笑啊！你都可能有機會食嗰啲皮。 冇換嗰啲魚，水會換，水會換，但魚唔會換啊嘛。真係， 嗱，依個係大陸嚟嘅， 係冇錯啦。 係嗰條片咧，我都喺網上見到，咁就真係。 點解諗唔到你夾嘅咩？ 我都唔想。咁但係啦，一個大陸女人去旅行，竟然係咁樣咯，即係坐落攤水 咯。係咯，嗰啲話食腳皮食得咁爽係嘛？話你好嘢你，話你冇多 新鮮嘅，食海鮮好冇？ 都係海鮮味。 唉，真係中國啲咩發生？ 係啊，冇錯。但係我又唔記得條魚食過之前嗰個馬騮腳皮又走嚟食你啲皮。 哎呀， 諗起都核突啦，真係唔知幾多手啊！而 家跟住個男朋友又咩啦？真是天理循環，真的要動寶寶講啊！呢啲嘢， 因為呢啲咪食物公義 咯。係啊，呢啲味就係食物鏈咯。 食物鏈，你食得我食物。 係，睇下你啲。 我飆少眼水先。 哦，你我都唔食呢條片， 條片好多啟發嘅， 好多啟發。有冇試過啊？咁咧？ 試乜嘢啊？ 試下 預咗食腳皮啫嘛， 即係坐落去。係，我冇過牆。 O K， 即係冇嘢。 係啦，過牆你揾啲螃蟹嗰啲嘅，做個手術。但係最怕夾錯咗啲軟綿綿嘅軟體就慘啦。 有啲痛， 又痛啊！嗰啲咁嘅 feel 啊， 幻想起都有啲痛。 係咯，係咯，即係所以咧，真係切實搞啦。 係會嘅，會嘅。 係咯，即係直頭 Angel Fund 啦，整個即係籌錢搞呢啲嘢。 係， 即係為工業啊，香港嘅品牌文化嘅工業咧，即係闢出一條路先啦。咁你咁樣唔係辦法嘅，諗下，一路係咁，你咪變咗大陸嘢咯。 係。 杜琪峰啊，醒目喎，佢又唔係好貪呢啲錢。 係啊， 即係佢又中意拍乜就拍乜嘅。係 啦。 咁嗱，因為背後個老細，嗰個老細有吉事啊，即係啲人太少啊嘛，實在。 係啦，即係你幾難先揾到個李斯德林，即係佢俾人嚼，俾吳彥嚼，佢都照佢頂。即係你不能夠靠個別嘅一啲好心或者有即係有吉屎嘅有錢人咁所以我都諗呢嚿嘢就係話，喂，真係有一個機構係有錢。 我同我老婆咧都商量，佢話商量研究過咧，點解李斯德林啊、顯學嗰啲咁夠膽咧？其實佢哋冇乜競爭者嘅。 喂，顯學嗰啲更加冇添。 唔係顯學，咁你日本地有冇理由越境噶嘛？佢完全都唔卸你嘅，你本地夠做得啦，呢個得啊，情有可原啦。咁李斯德林佢冇咩競爭者，冇第二個牌子 ，Oral B 又唔盛行。咁佢差唔多做曬，同埋呢啲牌子背後都好似係同英國有關。 係 呢啲就係可能係 英國 漁業啦。係咁我不如諗埋第啲品牌都唔使卸佢啊，有啲咩係唔使卸，唔使用佢嘅市場。Snickers 又係啦，大陸大把啲朱古力啦，使乜幫襯你啫？佢又係諗住咁，但係其實呢啲咁嘅法國牌子其實都可以一樣，唔使驚佢。雖然佢好多競爭者， 係其實佢即係，但係我估咧，真係揸 fit 或者諗嗰個發展方向嗰啲咧，即係而家好多公司都係咁樣，即係揸數嗰啲人去決定。 唔係最慘，佢驚定先啊嘛！ 唔係好衰嘅，即係譬如我有個經驗咧，就係嗰啲即係唱片公司咁樣。唱片公司就已經係咁樣噶啦。 佢反正上面都收唔到錢噶啦，驚咩啫？ 唔係，而係咧，佢所有做嘅任何決定，你即係做唔做呢個歌星，出唔出啲碟，或者 local 出唔出碟咧？決定嗰個咧，就並唔係 香港人 嗰個即係同呢個藝術有關嘅人。又或者係係咯，即係唔係同創作有關嘅，而係啲會計。 O K， 哦， 咁會計係齋睇數嘅啫嘛。咁你喂見到啲數上一年啊，咁，譬如頭先即係睇個業績，即係 Lancome 個業績，喂大陸好緊要啊，千祈唔好失啊咁樣。咁佢就唔會理嗰啲嘢，純粹睇數。咁佢個方向咧就一定會係即係要 keep 住呢個數字，甚至乎要即係你要有增長先得。否則就炒嚟咁樣。呢種就係即係而家現代呢啲咁樣嘅企業，以呢個即係揸數佬。去做即係揸 fit 人嘅一個惡果咯。 其實佢揸 fit 佬咧，佢都係見識太少啊！你好簡單，你睇下 數佬梗係啦，即係睇數嘅啫嘛。 唔係你睇下支聯會嗰個數佬啊， 邊個揸數？ 佢又夠好閉翳啦，係咪先？ 係 你啲雙簧又喺度打壓，又成啲又煽動啲僆仔，又唔敢話煽動，即係僆仔又唔中意你啊！仆街啦，今年死梗啦，頂你個肺，多咗幾多萬啊？今年 多過上舊年啊，係嘛？ 即係 多咗好多啊！即係呢個係現實嚟噶嘛？即係。而家其實人人心裏面都有把尺嘅，即係究竟嗰啲人係點樣？即係你啲數佬係唔會明呢啲嘅，咁你參考下世界萬物，你咪會聰明啲咯。 數佬就自以為好醒啊嘛，最 咁啊係，讀好多書先醒啊嘛。咁我呢度書少講句有冇份量？ 好，下一節 下一節翻嚟再講。